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，驻朝经贸参赞团9月7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